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领导干预司法。最近呢，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金华中院首次通报领导干部干预插手司法案件典型事例。那这个事件引发了争议，有不少是法律界人士发表评论。那有的说这或是全国首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案件，那也有的说这种定性不妥，曲解了立法本意，名不符实。那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件当中涉及的是什么领导呢？他到底是干预司法了还是无理取闹？那两行为有什么不同的法律后果呢？今天节目还要关注真假敲诈。一名乘客把包落在了出租车上，的哥拾金不昧跑了三趟给失主送包，但收了65元车费之后，他被指是敲诈。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在8月19号印发了《人民法院落实这一规定的实施办法》，从8月20号起施行。那就在这两天，有一起案件就引发了关注，它被称作或是全国首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9月2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金华中院首次通报领导干部干预插手司法案件典型事例，介绍了干预人指金华市的婺城区供销社党委书记徐成胜，因为他妻子涉嫌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而找法官说情威胁，以及联系媒体进行报道。那从公开的报道和法院公开通报来看呢，此前还没有相关的案例曝光，那么金华中院这个举动可能是首例。那昨天有最新的报道说，这个事件当中的两名涉事者法官胡胜克和干预人徐成胜均遭停职，纪委介入调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法院的通报，说徐成胜的妻子施伟平是婺城区法院在2014年7月份受理的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当中的被告。这个案件在一审期间呢，徐成胜多次找承办法官胡胜克说情，并且威胁咒骂。今年3月份，金华中院二审维持一审原判，在5月11号的下午，徐成胜再次找到了法官，多次用语言威胁说，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肯定有人会修理你，会把你做掉，法院会被炸掉等等。那么下班以后，胡法官要去学校接女儿，徐成胜仍然是纠缠不放，并且说，你接小孩，我跟你一起去接，我正好熟悉一下。法官不胜他的言语谩骂，就将徐成胜抱摔在地，自己也摔倒了，但两个人并没有相互发生殴打行为。随后徐成胜以法官打人报警，而法官也以徐成胜威胁他的家人限制人身自由报警。那这则通报说，在互殴事件发生以后，徐成胜又联系了媒体记者，并且在8月28号刊发了报道，说题目叫做法院的庭长不堪言语刺激办公区殴打案件当事人，后来被多家网站转载，引发舆论的舆情。鉴于徐成胜的行为已经构成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金华中院于是按照领导干部干预插手案件规定，对该情况进行了通报和登记。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那8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了这个规定的实施办法。那对于这起或为全国首例的金华中院的通报，网友也表现出了比较高的关注，但是观点各不相同。有人叫好，说替胡法官欣慰，金华中院总算出手了，徐某的日子不会好过。那也有人调侃说，供销社的领导为自己家的事儿撒泼打滚，不算闹访，算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案件吗？我读书少，别骗我。但还有人说，被通报的人职位过于低，反而使法院的通报显得滑稽可笑。 那么也有律师界和法学界人士参与讨论。中国政法大学某教授说，他在对这个法院就此事定性的时候表示说，这个定性呢不妥，曲解了立法本意。他解释，这不是什么领导干部干预插手司法案件，而是案件当事人抗拒法律执行以及对法官存在侵害行为，不能因为当事人恰好是公务员又找不到现行的规范依据予以整治，就生搬硬套相关的规定。那还有人评论说，鸡毛变成令箭了，全国首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名不符实。那么最新的报道是昨天说，婺城区区委决定对区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徐成胜予以党纪立案，对其停职检查接受调查。区法院对法官胡胜克予以党纪立案，对其停职检查接受调查，待公安机关做出矛盾冲突的调查结论之后再做处理。那下面我们就相关的事件进行解读。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长歌律师事务所主任任跃进。你好，任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半个月前，最高法印发了《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这个实施办法。当时我们节目也是邀请您进行了一番解读哈。 对。 那我们再来大致回顾一下这个办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做干预司法、插手司法？那什么叫做过问了？哪些人是属于这个办法当中所指的领导干部呢？ 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其实这对于理解这个文件，其实最核心的什么呢？最核心的问题，大家容易存在纠纷的就是，什么叫领导干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领导干部的这个行为。什么叫干预？那么这两个问题，大家通过这个网友的评论啊，可见大家对这两方面的争议比较大。比如有的公务员说，这科级也叫领导干部啊，对不对？当然，大家注意到他的身份是本身就是公务员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概念这方面，先把这两个问题先理清一下。领导干部这个词语，它本身呢，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我们国家你看这个，不管是刑法、民法各种法律规定里面，没有提到过领导干部啊，正规的这个大法里面没有，还有部门的单行法里面没有领导干部，只有说，比如说职权是吧，工作人员等等这样的词语，没有提到过领导干部啊。所以我想澄清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领导干部这个问题，它更严谨的来说，它是一个政治术语啊，我们国家的一个政治术语。那么既然考察这个术语它的原意呢，上一次为什么我就简单说，如果说对领导干部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说他举例举了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如果念一遍十几分钟没了，对吧？大家也不一定记得住。当时我就用一句话给大家概括，我就说你就理解为公职人员就 OK 了，有公权力的人就 OK 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你考察领导干部他的起源，它是起源于《马恩选集》第57卷啊，它最早的出处是在这里面。那么马恩在原来的时候，他提的最初的术语是什么呢？他用到了四个字，干群关系。于是我们国家后来就有了一个概念，干部育群众。那一般的人，那如果说把这个术语给大家讲了，大家就明白了。那如果说你不明白什么叫干部，那你知道什么叫群众就行了。那么他们之间是有领导和被领导，是吧？说白了，我们的干部的概念等同于西方中的公务人员的概念，他们基本上可以划等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延伸的概念，比如说有些人虽然是群众，但是有些干部或者有些公务人员委托他做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份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包括刑法也好，各种法律也是有规定的。比如说你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你如果受托从事了某些行为啊，你从事了某些犯罪行为，那么你最后也是按刑法的规定来制裁的。比如说受贿啊，或者说是贪污啊等等，都存在这种你非国家工作人员也能构成。也能构成啊，有的还是主犯，有的可能是共犯等等。那么所以呢，对于领导干部的概念，首先我们考察它的起源，这样给大家做一说明，大家心里有数啊，原来领导干部是这么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再考察一下这个领导干部在这些事件中它起源是在哪儿。 对于这个案件的起源，它起源于办公厅，两个办公厅的规定。那么两个办公厅的规定，它的这个地位性质就比较特殊啊。那么它在法律层面来讲，我们就用法律层面来考察了。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啊？首先，它不是行政法规，因为国务院出的叫行政法规，它只是办公厅。那么它的性质等同于部门规章类的规定，那么它的性质又高于部门规章，处于二者之间啊。对于这一块呢，我们国家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实中它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啊。然后呢，你在考察时，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实施办法。好，通过最高法院的实施办法，大家注意，性质变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司法解释，它就变成了一个法律文件。那么性质变了，性质变了之后呢，我们再考察从规定到司法解释之间的这个概念的演变。那么如果是两厅对于这个问题的规定，那么应该参照的领导干部的概念是，我们国家我印象中有一个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选拔规定，那上面有一个领导干部的概念。那上面的领导干部的概念指的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政协、审判、监察、军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虽然这是一个循环定义，说到头还没有说清楚啥叫领导干部，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是说指的是公务员中的有职位的，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副科级以上的。当然有些听众开始说，任律师还有个股级，有个正股、副股，那算不算领导干部呢？对吧？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权且做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算不算领导干部，我们做一疑问。但是我们考察第一概念的话，起源第一概念的话，毫无疑问，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只要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都是领导干部，对吧？第一概念。那么现在到第二概念，就是两厅的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选拔规定这里面，那么他又不属于领导干部了，他不属于了，一般的公务员不属于领导干部了，对吧？那么这个概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同的情况之下它有不同的变化。好，那我们考察第三层次。第三层次是什么呢？第三层次是最高法院出了一个解释实施办法，他把这个规定变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为什么从三月份两厅出台这个规定一直到八九月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呢？就在于这个东西它的可操作性比较差。那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法院的这个解释出台之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了？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中提到的，对于这个文件，我们要首先要对它的理解是从精神层面的理解，本质上的理解。那么本质上的理解，这个东西它是落地性的，非常接地气的。我把它总结为，它是一种工作方法的提升和普及，它是从这个性质，所以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那么注意，最高法院对这个领导干部，他又进行了解释，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的解释指的是人民法院以外的组织、个人在诉讼程序之外传递或者涉及具体案件的函文、信件或者口头意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都应当全面、如实、及时的予以记录。大家注意，变了，变到什么程度了？变到人民法院以外的，反过头来讲，人民法院以内的也要记，就是人民法院以内的、以外的组织个人，只要说你在诉讼这个过程中有这种情况、有这种干预，都要记录。所以说我在上一次中对大家进行总结，它不是一个针对领导干部的，当然重点是针对领导干部的，它是针对法官在工作过程中所要避免一系列的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工作技巧或者工作技术，或者我们规范一点叫工作规范。那么你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那样的因素，你很难排除，这些影响是普遍存在的。你不可能你不给任何人打电话，别人给你打电话说这案件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你全面记录，比如 最高法院的领导在讲话中讲到十六字方针，全面记录，专库录入，整体报送，不实问责。表面上是对法官说你要做到十六个字，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工作纪律，是一种工作的提升。从这个层面来讲，它推进了两厅这个意见的落实。整体思路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我想对于领导干部的这个概念给大家啊交流了一下。那么第二个，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争议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那么什么叫干预。比如有的人说这是他家里边人的事儿啊，对不对？有的法学家可能认为那这个事儿不算是一个干预，为啥呢？你这诉讼就结束了，对吧？它是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 是对这个法官个人有一些谩骂， 对啊， 冲突 啊，这是一个案件已经结束的这个后续的问题，对吧？啊，还有的人会说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么什么叫干预？我想刚才我就不再重复了，是吧？刚才那个最高法院的这个领导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了，在诉讼的过程中啊，对于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你就要全面记录， 前中后 要全面记录。全面记录呢，如果说是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一审结束了，二审已经也结束了，现在在发生的事儿，它确实严格上来讲它不属于诉讼过程中，严格来讲确实不属于。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这个在报道的过程中提到过，就是在法官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这个人他已经去说情多次， 在一审的时候 已经去谩骂，已经去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对这个事情进行记录，进行披露，它也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这个规定是也算是干预，为啥呢？因为这个规定是三月份出台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大家有个概念啊，就是对于最高法院的解释，对于最高法院的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有一个原则，大家都知道法不溯及既往，就是法律没有溯及力，一般人这么想的。但是对于司法解释来讲不是这样，司法解释是有溯及力的。这个概念给大家澄清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那么这种观点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究竟什么叫干预，这个事儿符合这个规定，受到这个规定以及实施办法的约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小插曲，就是说有的人就提出一个概念，说这个事儿双方发生了这个打架的这种行为，这个政科级干部还说什么要对人家家属进行孩子进行下手，是吧？刚才主持人聊的时候也提到，那这种行为怎么定性啊？啊，那么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在日本，是吧？或者有些国家，如果说你对谁怀恨在心或者什么的，你就天天跟踪他，是吧？那么这种行为是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 跟踪也是犯法， 跟踪也是犯罪， 犯罪 也是犯罪的，不是说一般的违法，是犯罪行为啊，跟踪罪。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不仅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刑事案件中对于证人很多方面的保护措施不到位，这个我们都承认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这个具体的事件过程中，他这么威胁别人，就是假设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全部属实了，因为也有人提出了这种观点，你在报道中引用了当事人的原话，如果当事人不承认，你又没有证据来证明的话，他说你侵犯名誉权，这确实也是个法律实践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说一下前提，我们说的前提就是这个人确实说了这番话，说我跟着你，我看你孩子在哪儿，然后我要对你孩子下手，是吧？杀了你的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说这种言论确实存在的话啊，一般的作为我们在实践中是我们这么一种操作方法，就是你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对他进行剖析，那么任何事情的发生它都有一个，它是一个过程。你既然说要对人家的孩子采取犯罪行为，那么你虽然还没有实施，甚至你没有进入到犯罪预备的这种阶段，但我可以说你有了犯罪的动机。那么这种情况是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不仅仅是记录啊，你还要报案。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可能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如果说孩子第二天出现了什么意外， 他是 那么他是首要的犯罪嫌疑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徐成胜他是一供销社的一个领导人管理者，那他显然是符合这个办法当中的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规定了，就是科级。 对。 那对于这个徐某来说，干预司法或者说无理取闹啊，在庭外威胁法官等等，这承担的后果会不同吗？或者是殴打了法官？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事情过程中啊，你比如说现在是还没有查清楚到底当时有没有殴打法官的这种情况，或者说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殴打这种各种究竟的原因，现在正在调查之中，还没有查明白。如果说查清楚确实是他如报道中所说的，确实是因为这种事儿他去殴打这个法官，我个人觉得应当是以寻衅滋事来追究责任，当然是行政法范畴的拘留啊罚款啊， 这俩人不管谁打伤谁了，反正都是一个可能寻衅滋事或者是故意伤害这样的，只要你够了这个轻伤以上， 对 那如果说他真的是构成这干预司法，那么叫记录了， 对， 就要走这规定了， 对。 那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升职啊升迁都会有影响， 那是肯定的。 就相关的这个规定呢，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规定将通报的范围限定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情形，并且针对实践中比较典型的违法干预行为做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主要包括：一、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二、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三、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四、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五、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其中第五项是兜底条款，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把握。领导干部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必要时可向社会公开。要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情况的分析报告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 央视记者也就此采访了最高法司改办副主任蒋慧玲。 这项制度是这个说明这个决心啊，是已经纳入了一个是廉政责任制，一个是那个考核业绩考核的这个体系里面的，看这个领导干部的依法办事的情况啊，任用干部的话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法治方法、法治思维，看看有没有干预司法案件处理的这个情况啊，那就要可能有影响到这个干部的任用了，所以一定要让组织部门这个参与进来，建立通报制度，将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对实施干预行为的领导干部进行警示。通报与记录不同，记录是没有范围限制的全记录，通报则是有范围限定的部分通报。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子。的哥跑了三趟给失主送包，收了65元车费，结果被指是敲诈。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了？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7，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这两天有一起案件引发了关注，四川绵竹的一名的哥，他跑了三趟给失主送包，收了65块钱的车费，结果却被指示敲诈。那还有一篇评论说，送失物还要要车费，这算哪门子敲诈呢？这篇文章也是被很多律师在微信群中转发了。四川绵竹的的哥傅世贵这几天在当地的出租界算是出名了，而他本人却非常委屈。原来在8月27号早上6点多钟呢，他拉了一名乘客，对方将一个包落在车上，他为了还包先后跑了三趟，因此收了对方65块钱的车费。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在8月27号呢，网友在微博上就爆料说，朋友包丢了之后请出租司机送过来，被索要120元车费，最后给了65元拿回来包。这个事情很快就在网上发酵了，那当地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网曝绵竹一出租司机涉嫌敲诈乘客，行为太恶劣。那傅师傅就觉得自己收了65块钱车费，却受了这样的评价，感到非常的委屈。那下面我们就来评价一下这个的哥行为是否涉嫌敲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任跃进律师，你好，任律师。 你好。 嗯，这个法律定义什么叫敲诈呢？他的行为算是敲诈吗？ 这个我们从两方面来解读这个问题。 嗯， 首先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对这个敲诈这个概念 对 做一分析。 嗯， 那么敲诈我总结它分为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行为人依仗自身的势力，这个势力本身还可以做多种解释啊，大家理解一下，依靠自身的势力，他通过暴力或者恐吓的手段，注意这个是行为方式。第二呢，考察他的法律评价，就是他滥用了法律或者职权，就是滥用了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者是职权，这是法律评价。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从不情愿的人手中，从不情愿的人手中索取财物，三个要件构成敲诈。那么这个案件，如果说我们不通过法律途径，我们自己先判断一下啊，他有没有这个暴力恐吓，大家可以判断，对吧？第二，他有没有滥用法律，这个我们待会儿讲法律规定。第三，从不情愿的人手中索取财物有没有？如果说他说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嘛。那么第三个我们认为是构成的，就是我不愿意给你这65块钱，好，构成。那么我们关键考察的是第二个，因为第一个就是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钱包。第一第三都符合，那么我们看第二。第二呢，我们就考察法律规定。那么我们国家是在物权法第112条和民法通则第79条都有规定，比如物权法这么规定的，权利人如果领取这个遗失物，应当向拾得人支付必要的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滥用权利，对吧？我们再考察一下民法通则第79条，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他归还没错，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所以我们认为他不符合敲诈。 人家司机是没有拉乘客，为他专门去送包，跑了几趟要了点车费， 对，合理的，符合法律规定。 你在网上还说人家是涉嫌敲诈，这显然人家司机的行为是还是一个归还了失主的行为，本身是一个拾金不昧的行为。 对，非常规范。 而且法律规定，如果有一些费用产生了，那么你作为失主本人是应该付一些费用的。 对，这个法律规定，不管是物权法还是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问题的意见，规定的都非常一致。 简单说，我可以不要，但是我可以跟你有权利要。 对， 但这个是有一定标准的啊。 对， 这个你要说你无缘无要了很多，或者超出很多标准，他有可能会涉嫌敲诈，因为我有你的东西在我手里面，或者捏着你的软肋等等。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判断标准。 对对对，一个标准之一， 一个标准不符合就不构成敲诈。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今天嘉宾来自北京长歌律师事务所主任任跃进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